疫症點解肆虐咧？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萬、200萬，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這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好啦，大家今日咧三不管咧就遲咗少少開場，咁咧就因為要試呢個啱啱打印上嚟嘅呢個新嘅設計嘅6200六系同埋7系3M嘅新造嘅過濾病毒嘅呢個 PAX 咁樣，咁所以就遲咗開始。咁一陣間我會同大家講下啦，即係手上邊呢盤嘢個情況係點啦咁樣。咁啊～這個也是很鼓舞的，其實因為很多做卧虎藏龍，很多朋友願意呢、就是幫忙在這個時間，我們不單止很短時間已經 set up 了這個的打印工廠、因為我對這個 3D 打印我和鄺榮孫都是一要不通的，其實但是呢就有機到啦，然後跟著有義工上來幫忙去教好機啦，然後可以開始、正式進入這個打印的階段。Before 進入這個正題之前呢，就想講一講這個有一種笑話先。這種笑話是什麼呢？就是昨天、這個警察就跟這個明星足球隊、神曦明星足球隊好像叫做就踢波，大家都知道都是那班、就是、經常去大陸說就說去、扶貧，實際上就去那裡即是吃吃喝喝啊，咁樣咁啊，亦都揭露過好多呢啲醜聞嘅明星足球隊。咁啊，譚詠麟啊、曾志偉啊、陳百祥啊，仲有自然唔少得呢個叫做咩啊，梁敬輝啊，好似梁烈維啊，好似係啊。即係有時候我唔明啲藝人咧改嚟改去啲名咧，就其實好似武漢肺炎咁樣。你改咗冇唔叫做武漢肺炎，唔通嗰個病毒冇咁毒咩？真係或者大陸佬冇咁乞人憎咩咁？咁啊，當然亦都有笑片一宗啦，咁樣咁啊，呢個 PK 等咧，江永祥啊，成扎高層咧，謝振中啊，連呢個朱經緯都有出席。咁啊，朱經緯就係七警，唔係呢個打啊呢個 Osman 嗰個啦，結果就判咗入去坐監啦。咁咁啊，大家攬頭攬頸喺度唱 K， 咁咧亦都話咧就係 PK 等咧就舐盡呢班明星足球隊。有陣時你睇到啲人幾咁勾咧？你真的看他的樣子是不知道的，其實一個樣子看起來好像錢嘉樂那樣，但你不知道他真的勾到這樣。身為中大校友我都替他可憐，真的他說看到成龍而去做警察，大佬成龍現在在香港人心目中基本上，大家如果你說你喜歡成龍就等於你說給人聽我更慘過我喜歡蔡楓華一樣，喜歡蔡楓華我都不怕告訴人聽，其實但你說喜歡成龍真的不敢說出口的。那麼還有曾志偉啦、譚詠麟啦，呢班即係80年代五福星啊，嗰啲博懵啊，窒人唔使本啊，抽水啊，叫阿關之琳瞓落去浴缸啊等等呢啲，大佬我哋僆仔年代已經覺得勾，竟然呢個鄧炳強話啊受佢哋影響而做警察，咁我想問一下，其實鄧炳強知唔知阿曾志偉個爸爸係邊個咧？這個真是笑片來的，我相信鄧炳強是知道的，甚至認識的。曾志偉的爸爸就是王晶的《金錢帝國》裡面陳奕迅做的角色，肥嘟嘟那個喜歡踢球，跟四大探長踢球，跟阿叻哥即是呂樂探長一起踢球。為什麼呢？曾啟榮就是曾志偉的爸爸，也是這個四大探長跟呂樂是這個換帖兄弟，我們叫做即是結拜兄弟，咁咧，亦都係屬於四大探長下邊嘅頭馬，就係、是、咧叫做孭渣曾。孭渣咧，以前喺英治60年代嘅警隊裏邊咧，做到孭渣咧，其實即係已經係軍裝裏邊好高級噶啦，總警察。咁啊，沙展孭渣啊嘛。咁啊，孭渣曾咧，就係1975年俾廉政公署拘捕，被指控串謀貪污，5座物業遭到凍結。 1976年4月律政司申请复核刑期的时候潜逃到去台湾，从此亦都冇再返香港。咁就係呢个就係曾志伟爸爸嘅喺警队里面嘅记录。冇任何个人嘅色彩，我只係读返维基百科里面大家打上去曾启荣就知㗎啦其实。咁如果受佢影响而做警察，我希望淨係受成龙影响啦，唔係受曾志伟影响啦其实。咁亦都睇到呢而家警察嗰、那个即係渴望俾手指功嘅程度已经去到饥不择食。即係嗱，我成日都讲我帮肥好禮打工嗰时喺一周刊工作，咁每个礼拜我哋都开嗰啲編輯会嘅其实。咁嗰啲編輯会里面呢总有啲柴仔呢就係老細好嘢嗰啲嚟。咁老細讲完乜就跟住執口水尾嗰啲。但嗰啲柴仔好快呢喺下一次呢就唔再出现喺个会里面消失咗。原来炒咗。咁点解呢肥好禮有个即係道理就係咩呢佢话如果个柴仔嘅水平咁低而我受落嘅我喺其他伙计眼中我唔係一个分君都真係。即係一个好流㗎啦你当我。即係话喺呢个即係点讲先福永享授予天齐呢啲咁样嘅歌功颂德嘅说话里面。而你竟然係甘之如饴喺度笑笑口暗自称赞好嘢嘅。咁呢个老世就好打有限啦。所以佢好快就会将呢啲人炒咗㗎啦其实。但係你睇到啲警察里面唔单止石房友即係呢个大波纹叫做。一个应该是被隔扯的前警察警务人员。还有就是这个李思嫣上次邓炳强落去中西区区议会。他说他落去区议会为什么讲嘢咁叻呢是因为跟看曾志伟的节目开心字典。我想问一下其实那场区议会落去就是公关大灾难来的。因为五个伙计被这个区议会的主席郑丽琼就喝令就是要挂返个委任证出来。然后呢就是呢面懵懵其中一个呢不知道是冇带啊定乜嘢呢就 moonwalk 走人。在出面就接受李思嫣献花。即是你可想而知呢有时候我不知道其实邓炳强是真的咁勾啊定是为了讨好为了呃拉为了好渴望得到有人认同。哎这个杨明好梁烈维好姚正清好乜都好呢总之是那些暗星过气的明星二打六的明星。任何人俾手指功咧，都已經係覺得哇，即係他鄉遇故知，感激之餘知恩而流涕咁樣嘅啫。咁你諗下，一個國際城市裏邊嘅紀律部隊係由一啲停留喺七八十年代嘅香港人去管治，你就自然知道香港嘅呢個災難係點解會發生。我唔係話講曾志偉嘅父親嘅過去，而係我就係話俾大家聽。当这班这阵明星足球队的阵味那阵味跟今日的年轻人他们所接触的世界其实是两个世界来的。这班明星足球队之崛起是什么呢插科打诨不学无术用粤语片七日先的方式在香港经济最繁荣的年代去拍一些闹剧是这样起家的嘛。好了然后靠什么呢之后就靠马住爆棚哥啦，即系而家走咗啦，无线嘅陈国强啦，因为陈百祥当年同佢哋系投资呢个东美噶嘛，一齐喺度食科网热潮噶嘛，一齐揾食噶嘛，咪所以又系又继续开啲掌门人嘅节目俾佢哋，系咪系愚弄大众？愚唔系娱乐个愚啊，系愚蠢个愚啊，系喂一啲嘅完全冇养分嘅嘢。你而家睇翻后生仔，佢哋睇韩剧、睇日剧、睇韩国电影，你最近呢个奥斯卡最佳电影。上流社會寄生族係嘛？呢、這個導演啊，馮俊豪同埋投資嘅呢個 CJ 集團嘅呢、這個這個副總裁，姓李嘅呢個女士係咪？佢亦都係同時投資呢個嘅逆權司機、逆權大狀啊、逆權大狀呢套電影嘅投資者。你睇到人哋馮導演係掟汽油彈出身嘅，原世延世大學嘅畢業生嚟嘅，喺呢、這個。逆權公民裏面大家會重溫那段歷史的在這個漢城大學的學生李漢烈是逝世之後跟著延世大學就爆發這個學潮被這個反共的情報組織毒打致死之後呢 咁然後跟住就延世大學嘅學生上街，咁然後其中一個學生就係俾後腦俾出嚟彈打中死亡，咁觸發咗延世大學嘅學生，即係一年又一年咁樣上街同呢個軍政府抗爭。咁馮俊浩就係喺軍政府末年啦，已經係。咁但係喺佢嘅訪問裏邊，我睇過咧，佢話佢四個鐘頭上堂，就兩個鐘頭就搞學運，兩個鐘頭去睇電影咁，即係佢人生喺嗰陣時。最終他是因為掟汽油彈而被捕，但是亦都是因為對社會充滿著一種的批判性，亦都有一個 passion 喺度，所以能夠拍出呢啲嘅電影。呢啲唔係一般嘅冇價值理念嘅人可以拍嘅電影嚟嘅。你叫嗰啲王晶啊拍嗰啲，好啦，而家連呢個大陸春節都上唔到啦，係嘛？咩啊？咩肥龍過江啊？大佬仲玩緊肥螳螂？幾年前啊，真係係嘛？肥螳螂好似係張家輝嗰套乜鬼嘢？咩千年蟲啊？化骨龍與千年蟲，我都唔記得咗啦，真係。以前喺有線嗰啲得閒無事撳個電影台嗰度睇嘅。咁喺呢個咁嘅即係警隊嘅所謂同明星足球隊嘅歡宴，大家搭曬膊頭嘅新聞裏邊，即係未講裏邊，其實喺明星足球隊裏邊龍蛇混雜嘅其實。即係身為一個警察的高層，是不是應該跟這些娛樂圈的仲要是過氣的娛樂圈人物混在一起呢？這樣正路你應該就算是你應該是不是，即係我成日都講，如果你被人知道李斯英獻花給你很開心，你好去死啦！真係這個自貶身價之餘，仲要是 bad taste， 其實是 bad taste。 你難怪那些警察去到中環執勤 去拉那些穿高踭鞋的在中環上班的、女金融從業員好，或者金融界的從業員好，那時候那麼亢奮，就是一世人去中環除了星期日在這個愛丁堡廣場之外，其實一世人在中環連那些商店的 window shopping 他都不敢去，而竟然可以在這裡。大家有冇睇過嗰段片？我播過俾大家睇嘅啦。我魏俊仔冇得輸啊，係嘛？即係嗰下反差，由極度自卑到極度自大嗰下反差，咪攞嗰啲中環人嚟出氣咯，就係咁啫嘛。今日我大權在握，其實呢個同1949年之後中共靠一班文盲延安嚟嘅工農兵去奪取政權，其實係一模一樣。最終咪反右文革，將所有嘅知識分子清算。點解啊？因為我。是一個貧農出身，咩大寨模範農民陳永貴，大佬盲人字都唔識過，白卷英雄張鐵生呢啲考試一張一個答案都唔填，被指為白卷英雄，喺一個價值顛倒、劣幣驅逐良幣嗰陣時候，當佢有機會掌權，呢啲人一定好極端，因為佢會將佢過去嘅自卑發泄喺以往嘅一個精英階層身上。國民黨嗰班就係精英階層，係咪？上海江浙。外國回來美國回來的實業家、企業家、金融的人才，這些就是鬥到殘，鬥到他們全部自殺。為什麼？我在陝北種田出身，你在上海是吧過億身家，即是那些田氏、唐氏那一房，另外留在大陸那些，你就知道那個結果，即是唐英年的伯爺那代，他那些阿伯那個情況。咁你可想而知，今日香港警察佢唔單止崇優就係咩咧？英治時代就係叫你搣甩嗰陣爛仔味啦，你唔好去搞嗰啲嘢啦，你唔好去搞拳賽，唔好搞泰拳，唔好搞波，唔好搞賭，係嘛？曾蔭培管理改革係咩？將個警署裝修到好似酒店大堂咁樣，叫佢哋用電腦。唔好落口供嗰陣時候，中文字都寫到錯曬，唔好講話落唔到英文口供。結果佢當然打字輸入法都唔掂啦。好啦，俾套好啲嘅制服你，係嘛？由軍裝變做民警 ，civilized 啲，唔係一個 military paramilitary 嘅軍人嘅形象，因為已經告別殖民地啦，大家變翻做民警，所以俾套藍色嘅制服佢哋，然後就係咧去不斷去。推廣嗰啲嘅警察咩 Asia Finest 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嘅形象，一路以嚟都好成功嘅。其實實際上 仍然是一班，坦白說，即你已經搣甩嗰陣爛仔味嘅啦。你由屯門阿暴龍哥，即張耀揚、烏鴉哥出到嚟銅鑼灣揾食，你仲喺度講圍頭話，好似元朗嗰啲圍頭飛咁樣，唔係啊嘛？係嘛 ？Suppose 你點會羣埋呢啲咁嘅人嘅啫？即我覺得佢哋係好可笑，亦都好可悲。我覺得呢個唔係小題大做。我希望呢個天馬台聽日唔好澄清啦。其實，因為如果澄清嘅話，又係得啖笑嘅啫。其實，即都唔好話羣埋嗰啲鄉黑、元朗鄉親，大佬係人都知嗰啲字頭邊個字頭㗎啦，係嘛？邊個以前權叔嘅門生喺邊度揾食啊？呢啲咁嘅嘢，我做一周刊嘅年代，其實訪問阿權叔都聽過曬嗰啲故仔。啊，邊個打邊個，邊個打邊個嗰啲。基本上做警察，點解以前揾鬼佬入去做指揮官？正正就係唔想去沾染呢啲咁樣嘅鄉黑，係咪？因為你睇過好多明日之星嘅警隊，俾 ICAC 起訴嗰啲，俾最終釘入咗入去坐嗰啲，都係咩咧？係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落去飲酒蒲吧，然後開始慢慢老細打個折俾你，開始介紹媽咪俾你，介紹啲女仔俾你。一步一步，你睇《無間道》好清楚，其實係嘛？呢、這個實際上我相信亦都係好多搜集咗警隊嘅資料啦。英治時代，大家崇優嘅話咧，你都會希望自己咧係向上啊。向上嘅意思即係咩？我喺中文大學嘅年代咧，喺社會係做teaching assistant 嗰陣時咧，其實有警隊保送入嚟讀翻個學位嘅嗰啲督察嘅，其實。咁佢喺中大社會系畢業之後出到去咧，出翻去之後喺警隊裏邊咧，就會起碼都兩粒一瓣嘅啦。其實已經係咁，你睇到嘅其實佢哋入嚟，佢哋未必係有好好嘅學識，英文未必好流利，但係咧佢哋係好努力學習。即係我好尊敬呢啲學生嘅，其實佢係 mature student， 年紀比我大，對個世界認識比我多。只不過當初佢哋可能喺預科嗰陣時候，考唔到大學。然後警隊保送佢哋入嚟喺大學裏邊讀犯罪學啊等等呢啲social problem 啊呢啲咁嘅課程。咁我做佢哋助教嗰陣時咧，我好尊敬佢哋係咩咧？就是、因為佢哋嗰種能夠放下身段，同我哋呢班咁嘅細路啦，喺佢眼中，佢三字頭嗰陣時候，我都係二字頭開始啫嘛，其實同我哋呢班細路一齊嗱，我你就睇到嗰陣時候英治時代講緊我講緊係91、90、91、92嗰陣時候，我自己。在中文大學的時候，這個就是當時英治時代的警察怎樣自己去向上流、啊、我們叫做不是向下流、啊、崇優的意思是什麼？你英治就設了一個 model、哦、你要做夏佳里，你要接夏佳里的位置，你要接李家祥的位置、啊、你做完胡關李羅，你做完這個四大會計師行的 partner， 你就有機會咯。但現在不是，我想問張國軍是哪間行的？陳茂波是哪間會計師行的？大佬名都噏唔出嘅，真係。然後全部蘇錦良做咩㗎？以前做副局長嗰、那個，做移民律師嘅。你一行出去，人哋嗰啲大狀，你見到落應鑑嗰啲會尊敬你咩？絕對唔會啦。好啦，等而下之，一路一路，最後尾連法國學位都係假嘅，都唔知喺邊度攞翻嚟嘅，喺文憑工廠嗰度攞翻嚟嘅。葛佩凡好，柯創成好，係咪？全部唔單止係。不要说香港主流的大学入不到、啊、而根本上连外国求其找一间学校真的去读都不是的，是买回来的。然后跟着就是那些国力啊等等，这些成棚那些建制派就在那里，在菲律宾的大学那里买学位回来。你等而下之，你见到邓炳强和这些明星足球队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就是整个香港的堕落来的。因为大家不是向上的嘛。我哋以前我住徙置區，我扭朝一日，我希望我係可以脱離呢個徙置區嘅生活，努力讀書，考好啲會考，考入大學，然後脫貧，然後希望有朝一日入到個社會嘅主流，唔使再喺工廠裏邊翻工。係咪？我哋喺我自己長江製衣廠做暑期工，係好辛苦嘅嗰陣時，推嗰啲貨高過我幾個人。但你就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離開呢種生活，然後你讀大學嗰陣時候，你係唔係都揸住幾本？Max Weber 啊 ，Karl Marx 啊 ，Capital 啊呢啲咁嘅書 ，Economy and Society 啊等等，刨幾頁先啦，係嘛？起碼都嚇親人嚇下人啦、啊，唔通走去睇呢個五福星咩？就算睇戲啊，你去邵逸夫堂啊，你都睇譚家明，唔會睇王晶啦，係嘛？ 個分別就係咁啊嘛。點解啊？因為你睇譚家明，你覺得我係需要向上，起碼我將來我都識一啲導演，唔係拍一啲垃圾嘅電影出嚟。就算睇唔明都好，聽音樂聽唔明都好，慢慢慢慢你個人會改變。聽多啲英文歌，睇多啲大師嘅作品，錢穆作品《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睇唔明一次，睇多幾次。就是这样来的，是你自己一路向上，目标向上，整个社会的力是向上的，是吗？怎会调回转头的呢？调回转头学谢贤，看这个粤语长片的时候，通天经纪靠把口去呃人，是不是这样呢？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社会的 role model 就是全部都向下流的，是下流社会的，香港是，不是说他们的品格下流啊。而他所有的行为，你看到官员的行为好，你看到这个罗志光大佬出来说什么，他说他自己悭了22日的口罩，因为他驾车翻工，他回到去就在 office 里面，不去人多的地方。喂大佬，你现在讲出来你晒命吗？香港大部分的打工真的要逼巴士逼地铁翻工，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自己独立的 office 的，在回到去就算有 office 的都是只是一个 petition 而已，逼到陷的。其实而更加多的服务业的工人是没有 petition， 没有 office， 是要站在条街那里做事的。然后你告诉人我这样悭到口罩，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想问一下。不单止离地，我觉得这叫凉薄。凉薄是什么？是将一些呢自己以为自己很醒的东西拿出来去告诉人我几咁 caring， 但实际上是柒到不得了。就是这些160智商的人，竟然就是个劳福局长，是负责劳工政策的。那一下才黑人憎。如果你说是但一个陈凡也好，你都觉得他这条人不嬲都乱噏的。是负责劳工政策的人，竟然不知道香港大部分的打工仔的工作生活是怎样的，的工时是怎样的。这个是你的 portfolio 的东西，其实。是吗？不知道。好了，你现在调转全部出来的就是噏得就噏。林鄭就叫人不要戴口罩，戴了都要除返，跟住自己死撐。好了，现在去到隱形病發，太古城那个工程师没回过大陆，全部是隱形的这个病毒。好了，何柏良、袁国勇叫大家一定要戴口罩了，我看林鄭会怎么答。希望记者听日就 call 返何柏良和林鄭和袁国勇那番说话，去问返林鄭月娥，你现在会不会戴口罩，你会不会成为传播病毒的人。现在不是讲你型不型啊，而你会不会传播病毒啊？你感染了，你咪成个三四十二国一齐扑街咯。当然很多人希望是这样啦，我都希望是这样。但实际上除了三四十二国之外，还有很多无辜的人的嘛。那些 AO 啊、新闻秘书啊、清洁工啊等等，或者礼宾府里面的管家啊等等，那些都是无辜的嘛。是吗？你一个人坚信不需要戴口罩，他这个口罩论点来呢，我估计是跟罗志光来的，因为他老友罗志光。罗志光说我悭22个口罩，你就知道咧，兩個人咧，其實嗰個思路如出一轍，覺得戴口罩係冇用，係唔需要戴口罩嘅。你班傻佬周圍撲口罩，我政府先至唔會同你撲。李嘉誠而家啱啱亦都兜巴刮呢個政府，全球採購25万個口罩翻嚟，俾主要嘅八大社福機構同埋俾醫管局，仲要採購 PPE 嘅呢個高級嘅防護裝備，係嚟自講到明啊！串到你爆啊！李嘉誠而家係嚟自加拿大邊一間醫學院提供嘅，跟住嗰啲口罩防護衣係呢個亞聯酋提供嘅，話俾你聽。點解亞聯酋啊？我做生意嘅朋友咯。全世界嘅網絡，李嘉誠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啦。你呢頭講完全球採購，我想問一下，今日政府有冇交代過全球採購嘅策略係乜嘢啊 ？ETO 我鬧足一個禮拜啦，農曆新年去曬邊啊？班 ETO 有冇翻工啊？究竟？冇好啦，到而家话全球采购，上个礼拜出嚟公布，我想问一下你点全球采购啊？你买到啲乜嘢啊？乜嘢 detail 都冇，然后就话上立法会攞200亿，系咪？今日我就系主题闹完晒之后就系讲呢个题目，就系、是、香港下一个危机，所谓 total crisis 全面危机，由政治危机步入行政危机，行政危机再步入咩啊？公共财政危机嚟紧噶啦，休息一阵先。 正啊！ 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